欢迎大家收听《望向编辑部》，就我是加灿生，呢度就是多伦多时间吓，10月22日冬至，咁啱啱做完冬啦，夜晚，咁除咗我之外咧，就仲有马来西亚代表 加利根，而家系下中午11点，我哋已经过咗冬至啦。 哇，咁好！ 星期六系嘛？ 而家已经星期六啦。澳洲代表， 我系真 B C， 我哋而家系1:02咁上下，系中午。 系啦，仲有我hello， 我系以德台长啊。咁啊，咁我哋应该系最早过完冬至嘅国家啦。咁啊，而家已经系4:08啦，喺呢度。 嗯， 下午嘅。 好。咁啊，系啦。咁啊，今日啦。社长同埋许留山就唔得闲，有我哋四个，咁就系圣诞特备嘅望向快报特别版，就今日唔讲政治，我哋讲下梗系庆节日嘢啦。喺虽则可能出嚟嗰阵已经过咗啦，不过都冇所谓嘅，就唔好讲埋啲郁闷嘢啦。诶，咁 唔讲啲 heavy 嘢 啦，系啦。讲下啲轻松嘢啦，吓咁首先咧，我哋就讲下圣诞节啦，吓咁啊，我听咗网台好多年，咁啊讲来讲去就话圣诞就讲圣诞嘅源流，就话耶稣出世就唔系25号嗰啲咁嘢啦，吓又话佢哋系抄呢个咩拜火教咁，但系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点解？唔知有冇人听过啦吓？点解圣诞节一定系12月25号咧？ 唔知 唔清楚， 真系清楚呢啲。 我曾经睇过一个，就系话其实系同中国人嘅冬至有关嘅啊。 吓 系啊，即系其实系全世界都系一样嘅。佢哋当呢个日子系一个上合天数啦。咁讲你可以话，最初咧原来就系咁。古埃及人。佢哋度一年嘅时间咧，就摆支棍喺个地，就睇下嗰个日照啊，佢点样出嚟嘅日影嗰个轨迹，啱啱兜一个圈咧，就360日吓，即系正路兜晒360度每一日。但系到咗冬至嗰日咧吓，到咗冬至嗰日，咁咧嗰个日影咧。喺嗰度停咗3日，咁样，咁于是咧就22号到25号中间咧，佢哋又发觉，咦，个日影停咗，咁啊，当时古埃及人就认为好危险，要以为个太阳系死咗，咁到25号开始咧，个日影嗰个对照咧又再喐翻，于是咧佢哋就认为，系啊，佢哋就认为太阳神。是由冬至嗰日就死咗，就3日后复活，咁啊变咗做呢、這个于是咧就定咗12月25号系佢个太阳神节啊，即使拜火，无论拜火教又好，乜嘢都好，都 有啲杂音，有啲杂音喎，边度啊？ Tony 嚟咗系咪？ 太阳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入咗嚟，我先。头先落街食早餐啊嘛， 得，欢迎你。咁所以咧， 你继续啊，你继续。 好，所以咧，全世界吓、当时西欧又好，中东又好，佢哋当12月25号系太阳神节，而古埃及嘅神话入边就曾经提过，就话一个叫 Isis 嘅处女之神。就生咗一个叫 Horus 嘅太阳神、以处女之身生嘅太阳神，然之后呢个太阳神就死咗，3日后就复活。咁大家听到就觉得好熟悉啦吓，系、同我哋而家嘅 Christmas 嘅故事系差唔多嘅吓。咁、但系我无意拗啦，边个抄边个又好，乜都好啦、你当。耶稣是新的神，所以他都是12月25号出世的。其实12月25号，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的，就是这样解。 而新年就点解系七日之后呢，就是因为当时啲人留意到月亮啊，由冇月 no moon 到即一个循环就大约28日，就除四季就除咗开佢，就每七日就即七日七日咁计，佢哋认为当呢个太阳再喐返之后七日太阳先至系完全成长嘅。所以七日 okay. 当你25号之后七日就系新嘅一年。呢个就系点解话圣诞节一定系12月25号嘅意思。即系如果由古代佢哋睇天文系上合天数嘅。咁样囉。咁呢啲硬嘢就讲到呢度啦。咁、啊、我哋讲下世界各地啲圣诞节嘢。咁啊我唔讲我哋加拿大嗰边，只系讲下澳洲先啦。即系香港人都 澳洲圣诞节啊，去海滩啦、啊。 海滩 个个都囤晒海滩啊，之后有人即系嗰啲滑浪嗰啲人咧，就着晒圣诞老人衫去滑浪啊。咁其实就系好多，因为南半球个圣诞咧就都系冇乜。即系唔会好似你哋咁样又话有嗰啲睇雪景啊嗰啲咁嘅嘢冇嘅，都系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哋昆士兰州咧就好多外地啦游客嘅，即系好似系喺呢度过圣诞，好似好特别咁啦。因为我哋比较暖啦，夏天啦，卅度啦，所以其实哇行喺街上面咧都系游客十分地多嘅，其实同埋觉得呢度都几得意啊，点解？点解佢点解个圣诞咧个个都系着短衫短裤啊，甚至泳衣咁样咯。咁气氛咧就我谂同好多大城市一样咧，都或者发达国家咧都系可能咧成个城市都系外地人，即系嚟玩嘅人系比本地人多咯，因为好多人都系去。即系其他人嚟我哋国家，咁我当然好多人都出国去玩啦咁样啦。咁或者系成个一齐缩晒去翻啲老人家屋企啊，个节日啊，煮圣诞大餐啊，同啲同即系四代同堂咁样咯，同啲细佬哥啊grandchildren 啊 great grandchildren 咁一齐去咩咯，一齐交换下礼物啊，食下嘢，其实 都系西方嗰种过法啦。 系啊，我就想讲，其实除咗个 climate 系唔同。是除了我们是夏天圣诞之外，其他全部的传统都是西方一模一样的、 哦、 都是差不多、 哦、那纽西兰那边呢？ 我们这边、其实都跟澳洲差不多的了，现在都是所有人都 几多度、天气大约是零 几多度啊？ 是啊， 今日几热啦，今日好好太阳添，咁啊，度数就唔系好高，26-27啦，咁啊， 仲话唔高啊， 佢哋暖好多噶， 但系好晒啊， 吓， 唔系佢哋冻好多，应该唔系讲暖啊，我哋先叫暖，佢哋夏天都系20-0度噶咋，都系 26-27咁计啦，通常，但系个太阳就好晒，晒落嚟晒窿嚟，五分钟就已经要，就已经有生。非常危险 是不是跟什么鬼嘢臭氧层有关 臭氧层是啊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冇啊，冇啊，真 唔系阿真 B C， 你唔系试过啊嘛？ 唔系，因为我好多亲戚都系白人嚟，佢哋就真系试过之后，之后嗰头朝早去，下午就翻，之后第二日去复诊，之后半年之后去检查就应该冇乜事，即系因为澳洲系几高嘅生。这个皮肤癌，尤其是塔斯曼尼亚啦，咁佢因为那里臭氧层穿咗窿，虽然今年就拆咗，修复得都算几好嘅，其实，咁但系都系比其他地方高咯。同埋澳洲同纽西兰，就算热咧，系个绝对温度热咧，但系如果喺树荫底下咧，30几度都唔会觉得好热咯，即系同大马或者香港嗰种湿热系唔同，所以唔会咁辛苦，香港 嘅濕熱咧，我試過一次真係好辛苦，好似唞唔到氣咁，太濕。 我翻过香港我都唔惯，老实讲，加拿大都是干晒，属于咁大马嗰边啊，马来近你哋回教徒国家，咁圣诞气氛浓唔浓？请问 喺圣诞节，如果系俾啲唔系信非回教徒嘅话，都会有庆祝下嘅，但系就唔会上街好似香港咁样唱嗰啲圣歌系嘛？嗰啲叫做 Carol 啊。 唱啲圣诗啊，咁就唔得啦，因为曾经有啲团体啊，宗教团体想做呢啲咁样嘅少少嘅游行啊，系有好多马拉人去投诉啊，所以呢啲活动庆祝活动啊，呢啲咁样只系限于室内咯，或者喺啲教堂嗰度咯， 即系 交换礼物啲， 咁即係其实同而家北京禁嗰啲差唔多喇，係咪呢？即係直 有 俾 你未话 有冇假放先，第一我好有兴趣，你哋马来西亚有冇假放？ 有 我咁好啊， 一定有假放。 哦，咁都好。 係 通常有 而且你去到啊，係 我廿五号 ,ok。 廿五号啫。 我廿五号咋。 廿五号。廿六号 Boxing Day 係照常翻工嘅，但系好多人都会请年假啦。 吓、啊，请年假。 仲有，因为啲虽然话啲都系回教国家，但系啲商场啊或者啲旅游景点都会有啲圣诞装饰嘅，但系就当然就冇啲好外国嗰啲。冬天的感觉啦，始终呢度都是好热嘅，今日都29度。 咁我讲下加拿大啦吓，今日就先几日都绿绿地嘅，咁今朝早落咗场雪暴啦，咁啊十厘米雪咁样，嗱咁啊变咗白色圣诞，就零下几度咁。真系，所以你听到我对你哋有啲妒忌嘅。我住咗咁多年，我知我系唔惯。咁不过北美嘅圣诞节其实真系等于我哋要做冬啦、啊，都系屋啲人全家翻屋企。全家翻屋企咁 属于家庭嘅。 系啦，反而如果话庆祝咧，就新年就庆祝得紧要啲。New Year 咁会喺个全个加拿大每一个 town 嘅 City Hall 都有 party， 就咁加拿大就系咯，咁喺个 City Hall 嗰度咧就会有呢、這个party 啊， 倒数 系啊，咁倒数咁啊，当时就有个市长啊嗰啲全部嚟晒啦，有时候请啲红歌星啊咁嚟唱歌啊，咁然之后喺个 City Hall 前面个广场呢度叫。Leighton Phillips Square 嗰度放烟花啊咁啦吓，咁啊个个 high 晒啦，有时都我睇有啲 friend 去过，我未去过啊吓，咁我啲 friend 去过话，哇成啲鬼妹隔篱一齐，成啲鬼妹开心到揽住你啊，又揽住你，好过瘾嘅， 咁好开心喎、 啊，系好开心噶， 我睇你 share 嗰相咧， 系 你嗰边好大雪喎而家， 系啊，今朝落咗十厘米雪， 咁又。咪要铲雪咯， 系朝头早铲雪， 加税铲我又 一出街你铲，最大镬系点啊？如果你系住 house 吓，咁依头你铲完雪咧，嗰头嗰架公车即系公家嘅铲雪车经过咧，佢将街上面啲雪堆咗喺你嘅 driveway， 嗰下嘢你就大镬啦。即系你啱啱铲完一个钟半个钟头，成身散晒，突然间嗰架车经过，你可能要再铲多半个钟头。嗰啲雪系实，真系好大，即系所以有啲内地人如果话喺度买屋咧，开头谂住住大屋好，但系近呢几年佢哋个嗰啲老人家都上晒楼，上晒 apartment 住咁解啊，唔好铲雪啦，怕烦。咁不如讲阿马来近，你嗰边好似有件怪事发生，系咪？话唔俾人结婚？ 哦，马来西亚嗰个咧就系、是、有最近有一单嘢。我都 share 咗去呢个网上报噶啦，就系、是、有一个大马土生土长嘅男士啦，同一个中国籍嘅妻子啦，已经两个人已经结婚10年咗啦， 但是呢最近他们去这个移民局啊做签证的时候呢签证更新啦、啊、因为答错了这个官员问他的妻子回去啊回去中国的探亲的那个数目啊。咁这个官员呢就怀疑他们两个是假结婚就是呃这个居留权。于是呢就在就当场呢就写了一封信是写马拉文啦当然就叫这个丈夫呢就在那里签名。咁这个丈夫呢因为他的马拉文亦都是不是很好咁就听这个官员讲啦就签了名。点知签完名就大祸啦。嗰封信呢就原来是话佢哋呢个官员就判断佢哋嘅婚姻系假婚姻。咁就判佢嘅婚姻系无效嘅。咁样佢就唔可以个系啊就唔可以用呢、這个签证佢嘅妻子呢就要用旅游签证先可以嚟马来西亚啦。每隔三个月呢就要翻翻去中国再申请过先至可以再嚟大马居留。 咁大。 咁就整到佢係呀。咁佢哋就觉得好麻烦好困扰啦又去周围走动啊叫啲啲团体啊或者去啲周务大臣办公室叫佢哋帮手解决呢个问题。但係呢因为其他问题包括呢佢哋搬咗新嘅地址有冇更新咁啲官员去嗰地址嗰度搵有冇究竟有冇呢对夫妇啊咦冇个喎发现种种呢咁嘅问题就令到移民局嘅官员呢更加怀疑佢哋係假结婚变咗佢哋嘅呢个爱重新又要搞好多手续令到佢哋非常之困扰啊。由呢个新聞呢就可以俾到啲想去移民外地嘅朋友呢一个启示啊。就係、是、如果你去移民嗰个地方你语言上啦好不通嘅话啦会令到你哋好多困扰嘅会好多唔方便。而且係会耗费好多时间精力去解决呢啲问题嘅。嗰啲文件啦。啊咩啊！你完全唔识睇，因为全部系啲你唔熟悉嘅语言嚟嘅。你万一你真系 miss 咗或者系签个名上去，咁就真系非常之大镬。就系唔系好似啲某网台主持咁。 某频道啊， 某频道啊，就话净系识只要识得讲广东话咧，就可以通行无阻啦，就可以可以。落地生根啊，喺度好愉快咁生活，就唔系咁样咯，唔系咁一回事。 咁 大家要千祈要注意。系啊，而家要揾家呢个新闻就发布咗，就希望有啲其他啲政党啊帮手处理一下啦，因为佢哋真系结婚咗十年嘅，因为呢啲咁样嘅少少嘅误会啊，沟通上搞到。好似被离婚咁样就真系， 啲官僚 好奇怪。嗯， 佢点解十年都申请唔到 PR 嘅？我真系出奇喎。 咁就唔知啦，呢个报道就冇写到咁详细，净系话佢系嘅更新佢哋嘅嗰个妻子方面嘅签证嗰度嘅时候出现咗问题。 嗯，即系查 啲部门。佢就话自己揸正嚟做啊！你哋真系答唔出呢啲官方嘅呢个预设嘅问题啊！就跟揸正嚟做咯，嗰边就系咁讲咯。啲官员 系咪冇？系咪可以用钱疏通到？其实如果呢啲嘢你哋所知， 佢搞大咗啊，应该唔得啦。我谂 做应该好难咯。 嗯，咁啊系，咁样 哦系我咁我讲翻头先恐所。都是恐襲單嘢啦，咁啦，其實咧，政府就唔肯定性為恐襲嘅，因為咧嗰、那個施襲者咧就係、是、有長期食呢、這個drugs 係咩？中文係毒品係嘛？ 毒品 係啊，長期 有食毒品同埋呢个有精神病记录嘅，所以咧政府都系唔定性佢为恐袭，就觉得系一个精神病患者，之后揸部车到处撞。咁啱啱嘅新闻咧，即系五分钟前嘅新闻咧，佢就要被告被人哋告有十有十八，即系有十八个人受伤啦。咁佢就会被告为十八个叫做企图谋杀啊。我谂中文应该咁讲啦，即系咁上下啦。咁咧就其中就都唔系，因为佢系真系对住人开嘅。咁嗰啲受伤者咧就有南韩人啦，中国大陆人啦，意大利人、印度人、委内瑞拉人、爱尔兰人同埋纽西兰人嘅。咁而家 即系乜人都有噶咯？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针对，即系你知以前好多所谓恐袭都系针对白种人嘅，但系呢个 case 咧，其实睇晒成个系有色人种，好似同白种人都差唔得几多。咁而家好多嘢都 unknown 嘅，但系咧就系、是、其实喺澳洲嘅穆斯林社区咧，其实吸毒或者叫做做 drug dealers 嘅人咧，都系唔少嘅，因为嗰啲社区咧好多都系被边缘化嘅。同埋点讲咧？即系你知道回教徒有佢哋自己嘅习惯啦。咁佢有啲即系好大部分回教徒，佢又唔系咁愿意，或者冇咁嘅 access， 即系冇咁嘅途径去融入主流社会啦。咁样嘅话就所以佢哋系不断咁个社区就越嚟越被边缘化啦。咁啲细佬哥又有啲问题啦，就或者唔翻学啦，好早就唔读书啦。所以其实呢啲少数族裔咧，我谂加拿大应该都系差唔多咁嘅例子，即系少数族裔咧都系有时候都系一啲叫做 criminal 嘅地，即系系啦，温床嘅地方 主要系非洲一带嘅，即系非洲过嚟嘅移民，索马里啊嗰边啲移民系受到压迫多啲嘅，同埋 我哋系苏丹啊，我哋南苏丹多啲。 哦，即系我哋都系南苏丹、索马里嗰带啦，咁另外再加啲原住民啦，吓，即系捞呢啲嘢多嘅，咁咯，咁。我哋最大镬系先七八年到几个咁嘅索马里，即系总之黑鬼啦、黑鬼仔啦，唔知道系咪索马里啊？佢哋圣诞节喺丹滩枪战啊！咁啊打系啊，黐线噶！其实佢哋唔系预定噶，不过喺个丹滩狭路相逢，两帮人就拿起支枪乱射，射死咗个白妹，个女仔17岁，咁啊结果成个俾人炒起咯，即系成个红黑人区啊，俾啲差佬系咁扫场，叫佢交人头，咁啊捉住拉咗十几廿个，但系最后放咗大半，吹到场咯。 唉，但系你告佢唔入个，好多时候嗰啲嘢都系你佢即系佢哋呢啲小熟作业咧，比如。即据我所知其实回教徒呢，即对于 brother 的概念比我们大很多，即他堂兄弟那些都可以很亲。我想马来近其实是不是即是马来西亚的回教徒，即对于 brother 的概念都好，就算好朋友呢他们都可以好 brotherhood 这样的，是不是马来西亚都是 这样的。是啊，好亲，比较好像就算是同事啊，或者朋友啦，都会比较同一般其他宗教嘅更加亲。 close 好多系 ，close 好多系， 系 close 好多嘅，可以互相帮助，即系成个community 咁样嘅。 即系但系佢哋大家同宗教啦，系嘛？ 系啊，但系佢哋对于其他嗰啲咧就好排斥。最大嘅问题就系咁，有啲好似唔同宗教啊，佢哋就好似避开你啊，或者好像不想你们 玷污 玷污佢哋啊，唔知咩系啊，因为啲喺大马有啲有啲回教徒啦，喺乡村嗰啲嘅，因为佢自己系同样宗教，跟住又生活个圈子都系咁上下嘅，佢哋又唔想好似其他啲唐人啊，食猪肉啊，有呢啲咁嘅习惯，饮酒啊，种种呢啲咁样嘅，佢哋觉得好外硬嘅，会觉得就好排斥呢一方面嘅嘢嘅，反而喺城市地区咧就会好好多，就 世俗化啦，我谂系。 咁系咯， 因为始终系会有大家互相交流，都系咁样，好有啲好似种族分隔咁样，就唔系好好啊。 咁系咯，我哋讲到咁上下啦。等阵一下一节再嚟讲下，讲下我想知道下嗰啲回教徒，好似嗰个正规戒律，阿马来近空你讲下，下一节再讲。